他的师从都没有记载。而且我们看正史这两个传记也可以看出来，三国志把它收入方纪传，后汉书把它列入方术传。方纪方术是什么含义呢？在中国古代，把医学、天文、星象、占卜，把这一类人叫做方士，或者叫做方术。这就是我们现在仅存的资料中间所知道的华佗的基本状况。 华佗生活的时代，医生的社会地位低下，再加上那个时代是中国历史上东汉末年到三国初期的这一段时间，这时候正是诸侯割据、军阀混战的时候，所以史书中关于华佗的记载很少，既没有他的身世记载，又没有他师承关系的记载，更没有医方传之后世，史书中只留下了他治愈疾病的一些小故事，所以后世流传的华佗在世妙手回春这个说法，我们只能从华佗治愈疾病的小故事中去寻找答案。那么这是一些什么样的小故事呢？这些小故事是怎样反映华佗医术的神奇呢？ 下面我们就来介绍为什么我们总爱拿华佗作为神医代称的原因。我们先讲第一个方面，料病如神，预知生死，这是华佗最神奇的一面。这里边我们就要介绍史书中间记载华佗治病的医案。第一个医案说是原甘宁国，这个甘宁呢就是今天山东的临清，说甘宁国相的夫人怀孕六个月，突然中间感到腹痛，痛得非常难受，然后请华佗来治疗。华佗把了把脉，就告诉他说胎儿已经死了，然后华佗找一个人为这个甘宁夫人呢摸一摸这个腹部，看这个胎儿呢是在左边还是右边，而且华佗告诉这个人，如果在左边是个男胎，如果在右边是个女胎。结果这个人摸过以后说在左边，那么华佗说那好，他就准备了汤药，然后让这个甘宁国相的夫人把这个药喝下去，喝下去以后果然产下来了一个胎儿，已经死了，是个男孩。这个男孩男胎一产下来，这个甘宁国相夫人的腹痛立即就停止了，这是第一例。他能判断一个怀孕女子胎儿是活的还是死的，他就号脉就断定了。第二个例子，前任的一位督邮姓敦，这个敦先生啊，他得了病好了，然后呢请华佗为他再看一看，华佗为他把脉以后告诉他说，你的病虽然好了，但是身体还很虚弱，在这个期间你千万记住不能够有夫妻生活，如果有的话就会发生不测了，而且这个不测在死前你的舌头会伸出来几寸长。结果他的病好以后啊，这个消息就传到他妻子的耳朵里了，他的妻子跑了100多里地来看他，当天晚上有了夫妻生活，3天以后病发死了，而且临死之前舌头伸出来有几寸长。这是第二个疑案，他料定这个人只要有这种这个性活动就一定会死亡。第三个例子，广陵太守陈登，这个人在我们品三国中间讲过，陈登是曹操非常信任的一个人，他得了一种怪病，这个病呢是心烦 面红吃不下饭，请华佗给他诊病。华佗号了脉以后就告诉他说，你的腹中啊有好几声虫，然后就让他赶快吃药。结果华佗给他准备了两升药，喝下去以后大概有一顿饭的功夫，他吐出来了好几声虫，吐完以后病好了。但是病好以后华佗告诉他说，你这个病3年以后还会复发，如果发作的时候遇到良医还能救活，如果遇不到良医你就完了。3年以后陈登的病果然复发，当时华佗不在，没人可治，陈登死了。这是华佗预知陈登3年以后复发身亡。第四个例子，盐都县，就是今天江苏的盐城，有一位盐先生，他和几个朋友一块儿去拜访华佗。华佗等他们几个人进来以后，华佗就对这个盐先生说，你是不是感到你身体有点不舒服？盐先生说，没有啊，我很正常啊。华佗说，我根据你的面相来看你得了疾病，你不要多喝酒，吃完饭赶快回家。结果这位盐先生吃完饭坐了一会儿，和朋友一块坐车回家，在回家的路上发病了，然后从车上掉了下来，同行的人把他抱到车上送回家，当天晚上死了。第五个例子，有一个这个下级军官叫梅平，这个人的话呢，因为有病被解除军职啊，让他回家。梅平的家呢在广陵，离家呢还有200多里地，他就找了一户人家投宿。而恰巧这天晚上华佗也来到这家人家投宿，然后这个主人呢就让华佗为他诊病。华佗号了脉以后就告诉他，太晚了，如果早叫我治，这个病不会发展到今天。他说，你赶快回家和家人见面，5天以后你就不行了。这个梅平听说以后第二天就给王家赶，赶到家里，5天以后果然病故。又有一个督邮姓许啊，这个许督邮啊，他得了病，然后呢他告诉华佗，他说，我昨天找了一个医官为我扎针，扎这个胃管，但是扎过以后我就咳嗽得非常厉害，这个咳嗽达到什么程度了，晚上不能睡觉。然后华佗就说，他没有扎中你的胃管，他误伤了你的肝，他说这样一来你的饭量会一天天减少，而且5天以后就不行了。果然到了5天，这个姓许的督邮就病故了。 前面这些例子在《三国志·华佗传》中都有记载，从这些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，华佗给病人诊断的时候往往能够做到料病如神，预知生死，这是我们从《三国志》这样的正史中得到的关于华佗诊断病情的小故事。那么在《三国志》这样的正史中，关于华佗治疗疾病的案例又是怎样记载的呢？ 我们前面讲的是诊断，下面我们来看治疗。据《华佗传》记载，有一位姓李的将军，李将军的妻子得了病很重，而且长期治不好，请华佗来给他看。华佗看了以后把了把脉，就告诉这个李将军说，你的妻子在怀孕的时候曾经胎受过伤， 就胎儿受过伤，这个胎儿至今留在你妻子的腹中。李将军不信呐、李将军说确实是怀孕时候受过伤，但是胎儿已经产下来了，不是留在腹中啊，不相信。华佗没说就走了。走过以后呢，这个李将军的妻子病有所好转，但是过了100多天病又发作了，没办法又请华佗来看。华佗把完脉以后还是那个话，他说你妻子的腹中有胎儿，而且是个死胎。他这是怎么回事呢？也就是说你妻子当年这个生孩子的时候是个双胞胎，产下了第一个孩子因为出血多，而且母亲呢没有感觉到胎内腹内啊还有一个胎儿，接生的人呢也不知道，所以呢就接生了一个，而把另一个胎儿留在肚子里了。这个胎儿已经死了，死了时间很长，这个死过的这个胎儿呢，他这个死胎贴在你夫人的脊椎骨上，所以你夫人的脊椎骨经常疼，所以现在得赶快吃药然后针灸让这个胎儿产下来，然后当时就开了汤药叫他吃，吃了药配合着针灸，停了一会儿他的妻子啊就感到腹痛的非常厉害，就像要生孩子一样，然后华佗就告诉他这个死胎时间过长，让他自己产下来是不行的了，需要有人帮助把胎儿取出来。那华佗就指挥了别人把这个胎儿取出来，果然取出来一个死去的男胎，大概有1尺长左右，手脚都长全了，但整个这个死胎是黑色的。这是一个治疗死胎的非常典型的疑案。第二个疑案是说有一个下级军官叫李成，他吐血吐得很厉害，咳嗽的就昼夜不得安宁，然后就找华佗给他看病。华佗说你虽然吐血，但你的病不在肺部，而是在你的肠子里边，你的肠子得了肠痈。他说我给你2钱散剂的药，你回去吃，一个月以后就可能康复，但是你要记住18年后还会复发，到18年后复发的时候我再给你配一副药，你把它吃下去就能好，而且永不复发了。这李成听说过以后啊，很高兴，吃了药好了，然后把另一副药当宝贝一样藏起来了，因为18年后还要复发了。过了5-6年，这个李成的一个亲戚啊和他得了同样的病，病得要死了，他知道李成藏的有这个药，就告诉李成，他说你看我要死了，你现在很健康，你还藏着一副救命药，你应当把它拿出来救我的命啊，救了我的命你将来再找华佗要啊。这李成思想斗争很激烈，这个药是我留着18年后保命的药啊，我要给你，我18年后没有了怎么办呢？但是他又不忍心看着自己的亲戚要死，最后没办法，就咬了咬牙给了这个亲戚。这个亲戚结了这个药以后好了，但李成没有药了，李成心里就虚了，他又赶快去到桥去找这个华佗，这个华佗已经被曹操抓到监狱里去了，所以李成不愿意在华佗危难的时候去打扰华佗，就没有再去要这个药。果然到了18年以后，李成的病复发了，由于他没有药，结果李成病死了。这个病很有特色，这华佗诊断这个病的时候呢，他是说 你咳嗽吐血，一般人认为是肺部，但是华佗认为你的病是在肠子，是肠子有病。这就是中医的一个很典型的特色。中医认为啊，人体的脏腑之间是互相有影响的，说一个脏器出现问题的时候，它会影响到另一个脏腑。所以你吐血的时候，不是你的肺部有问题，而是你的肠子有问题。这就是中医认为肺和大肠是互为表里。第三个例子更奇特，叫子病治母，就是孩子有病母亲吃药。这个例子怎么说呢？东阳，就是今天安徽的天长县，有一个人家的这个2岁的小孩光拉肚子，吃完奶就拉肚子，久治不愈，怎么治都治不好，最后只好找到华佗。华佗看了看这个情况以后，听了听，就说这小孩不要吃药，把小孩的药停了，说这个病根在他母亲身上，2岁的孩子啊，病根在他母亲身上，他吃他母亲的乳汁，而他母亲的乳汁呢有虚寒，有寒气，所以这个孩子吃了带有寒气的乳汁他才拉肚子。所以不能给孩子治病，要治他妈的病，然后把这个药叫他娘吃，他娘吃了10剂药，然后小孩不拉肚子了。这是一个很神奇的例子哈，子病治母。这故事叫我看起来我是感到非常奇特啊。为了讲这个华佗的故事呢，我曾经到河南中医学院去求教了两个教授，他们告诉我中医是讲究辨证施治的，这是中医非常典型的一个特点。中医呢，它是这么一套理论，中医认为人的身体是一个整体，不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。中医认为人体的五脏六腑是个中心，但是它通过12经络把整个的脏腑连成了一个上下相连、内外相通、整体协调的一个整体。一个脏腑的疾病可以通过经络和五行的关系影响到另一个脏腑，所以呢，可以通过五行相克的理论来调治。而中医治病的最终目的是让人体的内部达到阴阳平衡，就中医治病它是通过达的吃药造成人体的阴阳平衡，这样病就好了。这就是中医治病。所以吃奶的孩子和他这个喂奶的母亲不能分离。 史书中记载的这些例子让我们感叹华佗医术的高明，同时也感叹中医治疗的神奇。但《三国志》和《后汉书》这样的史书还记载了华佗更为神奇的地方，不用药他就能够把病人的病治好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听众朋友，您刚才听到的是《魔力 X 档案》节目编辑张璐，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 想他低头，别再苦苦压抑。

智母。这故事叫我看起来，我是感到非常奇特啊。为了讲这个华佗的故事呢，我曾经到河南中医学院去求教了两个教授，他们告诉我，中医是讲究辨证施治的，这是中医非常典型的一个特点。中医呢，它是这么一套理论，中医认为人的身体是一个整体，不是头疼一头，脚疼一脚。中医认为人体的五脏六腑是个中心，但是它通过十二经络把整个的脏腑连成了一个上下相连、内外相通、整体协调的一个整体。一个脏腑的疾病可以通过经络和五行的关系影响到另一个脏腑，所以呢，可以通过五行相克的理论来调治。而中医治病的最终目的是让人体的内部达到阴阳平衡，就中医治病它是通过达的吃药造成人体的阴阳平衡，这样病就好了，这就是中医治病。所以吃奶的孩子和他这个喂奶的母亲不能分离。 史书中记载的这些例子让我们感叹华佗医术的高明，同时也感叹中医治疗的神奇。但《三国志》和《后汉书》这样的史书还记载了华佗更为神奇的地方，不用药他就能够把病人的病治好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 第四个例子很经典，像我们刚才讲这个例子一样很经典，叫情志疗法。据华佗传记载，他说有一个郡守得病了，然后呢请这个华佗去看。华佗一看呢，他认为这个郡守是生了一个大气，生了一场大气得的病，他这个病要治，必须让他再生一场大气，他病就好了。所以华佗怎么治呢？华佗呢先要钱，要一次不够，要两次，不断的要，要了很多钱，就是不治病。这个郡守已经气得不得了了，然后华佗把钱要足要够了，溜了，逃了。临走之前还写了一封信，把这个郡守给臭骂了一通。你说郡守付了很多钱没有得到治病，医生卷钱逃了，临走还留了封信，把这个郡守气得臭骂华佗，然后下令派人去追杀华佗，他自己就吐了好几声黑血。这一场大气以后，这个黑血一吐，病好了。但是这个郡守的儿子知道华佗是用这种办法治病的，就嘱咐他手下的人不准去追杀华佗。结果郡守又生了场大气，病好了。这是华佗非常高明的一点。但是这个华佗治病的医案不是华佗自己发明的，中国古代早有这种记载。最早记载中国古代情志疗法的是《吕氏春秋治中篇》，吕不韦召集门客编这个《吕氏春秋》的治中篇，讲过这个一个很典型的例子。他说齐王有病了，然后跑到宋国去请了一个非常有名的医生，叫文治，文化的文，真治的治，叫文治。请这个医生来看病，文治来了以后号了号脉，就对齐王的儿子说，说你爹这个病啊可以治，但是我不能治。可以治我不能治，太子感到很奇怪啊，既然能治你为什么不能治呢？文治说了这么两句话：非怒王则疾不可治，怒王则治必死。什么意思呢？如果不让大王生一场气，这个病治不好。如果让大王生一场气，病好了，他一定杀我。所以这个病能治，但是我不愿意治。给你爹治好了，我的命都没了。这太子一听，就一个劲儿地向文治 哀求，说你一定要治，等我爹的病好了，我拉着我娘，也就是王后，我们两个一块儿替你求情，一定保障你的生命安全。文治说，这样吧，你们真能保证我的生命安全，我给你治。太子给王后立下保障，然后文治开始，文治就给太子约好去给齐王看病，齐王就准备好，但是呢，每一次约好时间文治都不去，一连约了多少天文治就是不来。太子很纳闷，这齐王已经憋了一肚子火了，等齐王这气憋得够足了了，文治来了，来了以后啊，文治穿了一双脏兮兮的鞋，直接就走到齐王的卧室里边，然后呢给齐王问病的时候呢，又踩着用他那个脏兮兮的鞋踩着齐王那个华贵的衣服，把齐王给气晕了。然后文治问他什么病，这个齐王气的就不吭气儿，不回答。这文治又说了很多非常刺激齐王的话，然后走了。这个文治一走，这个齐王气的是哇哇叫啊，非要派人去杀这个文治。结果这个派的人被太子拦下来了，但是齐王因为生了这一场大气呢，病好了。病好以后，这个齐王这个气消不下去，他觉得文治人太无理，就把文治抓起来，然后太子王后苦苦哀求，齐王是不依不饶，最后把文治放到一个大鼎里边，煮了一锅水，要把文治给烹了，然后把文治扔到这个鼎里烹了三天三夜。再一看文治，第一人没死，第二脸色都没变，放在开水里煮了三天三夜人不死，齐王傻了。文治告诉他，他说你真要想杀我，你把这个鼎的盖儿给盖上，一盖盖子呢，把阴阳之气一隔绝，我就死了。那齐王就赶快叫人把盖子盖上，一盖上文治死了。这是《吕氏春秋》记载的中国最早的情志疗法。这件事儿，东汉的王充在《论衡的道虚篇》曾经专门写批判，说文治死这个事情啊，不可信，啊不可信。以我个人的看法，除了文治之死扔到鼎里煮三天三夜还不死，这个太不靠谱以外，其他前面的是个非常典型的情志疗法的医案。情志疗法为什么能够治病？这也是我在向我们河南省中医学院的两个教授请教的时候，他告诉我，人有七情，也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，这是人的七情。当人受到这七情的刺激以后，人的身体会产生一种反应，这个反应我们叫情志。但是如果人体受的刺激过重，那么人体的平衡就会破坏了，人就要得病。所以齐王的病恰恰是受刺激，受了刺激产生的，如果再用刺激去刺激他一下，那么就可以通过再度的刺激让他内体人体的内部恢复平衡，他的病就好了。这就是华佗最早用情志疗法来治病，而这个医案呢，其实最早在《吕氏春秋》都有记载。 通过史书记载华佗给人治病的小故事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医术高明、治疗手段多样的华佗的形象。而华佗除了流传下来的这些小故事之外，还有一个更大的神奇之处。传说华佗还发明了麻沸散，用于外科手术。这件事情甚至在《三国志》《后汉书》等正史中都有记载。那么，这些正史又是怎样记载这件事情的呢？ 在华佗治病中间， 还有一个非常神奇的地方，就是麻醉神奇，开刀剖腹，就是他能够做外科的腹部手术。有一个石大夫得病了，请华佗去看。华佗说，你的病啊不在外表，在你的腹腔里边，要做手术，但是你的寿命只有10年，我给你做好手术以后，10年以后你也得死，你的寿命只剩10年了，而你这个病并不会让你死亡，所以我劝你不要做手术，10年以后你的命没了，你的病也没了。但是这个医生，这个石大夫啊，不听，就说他的承受力比较弱，他觉得这个病得了很难受，一定要做手术。然后华佗呢就给他做了手术，把病给治了。手术完了以后一切都很正常，10年以后这个人死了。这个记载啊，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两点。第一个，华佗的医德很高尚。本来华佗这个人看来不懂得这个经济效益啊，本来说这个病人来了，他劝人家不要做手术，那要按照一般医德不好的人，那你来了先做检查，我收你检查费，再给你开刀，收你手术费，至于你10年以后是不是死，那我不管，我把钱收了就完了。华佗就是这么傻，是吧？人来了劝人家别做手术，你这个病人要不了你的命，你就剩10年的寿命了，到10年以后你死了，你这个病也就完了，何必做手术呢？但反过来说明华佗医德很高尚，这是一点。再一点呢，这是中国24史中间的正史中间记载的最早的一个腹腔手术，华佗能给人家做腹腔手术，而这一点也就是人们把华佗称为神医的非常重要的一点，就是他能够做腹腔手术。据《后汉书》的记载，华佗发明了一种药叫麻沸散，这个病人需要做腹腔手术了，他让这个药配合着酒一块让病人喝进去，喝过以后呢，这个人就像醉酒以后失去直觉了。然后华佗把他腹部剖开，然后在他腹腔中间做手术，比如说肠子有病，他把那个有病的溃烂的肠子剪断，把剩下的肠子给他缝合起来，然后呢再把这个腹部的伤口缝合一下，涂上一层神膏，有那么几天这个伤口就愈合了。这一点呢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例能够做腹腔手术的正史记载，所以人们把华佗视为中医外科的鼻祖，他是第一个做中医外科手术的人。但是曹操杀死华佗以后，华佗的麻沸散就失传了，后来很多人在不断的寻找，不断的在研究华佗的麻沸散是怎么配出来的，现在有很多种说法，但是我们始终不知道华佗那个麻沸散它真正的配伍是什么。在史书中间，比如说《史记》的《扁鹊仓宫列传》也记载了有皇帝时期，炎黄那个皇帝时期有一个医生叫于福，他也能做外科手术，但是于福做外科手术传说的成分更浓了，他没有麻醉药，不知道用什么麻醉药，因为这个腹腔手术啊 很麻烦，如果说没有麻醉把一个活人来一个大开肠，那人是绝对受不了的，那一这个人蹦起来你手术就没法做，这个我们不妨你可以想象一下哈，就不能试验啊，想象一下，如果不麻醉你把它这划开， 你说这病人能老老实实躺到让你做手术吗？麻醉官、消毒官、止血官、输血官，甚至于包括出现意外的急救官，说这个做腹腔手术它有一连串的难关，华佗能够做，这是非常了不得的。所以《史记·扁鹊仓宫列传》的记载我们现在认为不是太可靠的，真正可靠的是《三国志·华佗传》和《后汉书·华佗传》记载华佗做的外科腹腔手术。这个记载早于西方的腹腔手术1000多年，这是中华民族的炎黄子孙引以为自豪的一段历史。所以我们无论走到世界各地，包括海外的华人世界，包括我们中国的大陆，无论走到什么地方，你可以看到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神，这个华佗在世妙手回春。但是华佗死了以后，他的麻沸散没有传下来，所以一代神医就这样死去了。那么华佗这么一个神医，他是怎么样死掉的呢？曹操为什么要杀他呢？我们下次再讲。 听众朋友，您刚才听到的是《魔力 X 档案》节目编辑张璐，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 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《魔力 Music》节目。 世间千万人，亿万人，有一些人却实在不适合被宠爱。你又美丽又伟大，又这么慷慨，我被厚待亦相当意外，给你宠爱，这恋爱结果倒下大概只是我不好爱，我又愤怒又脆弱，固执不会改，怕被冷落却不肯接待，给你宠爱，这恋爱爱不出未来，大概都是我不好爱。